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第55节：入轻为重。第56：见杀家怒。到这个地方，前面总有12句，这12句虽然讲的是是患之恶，老实说，在现前社会几乎每个人都时时犯，只是轻重不同啫。我哋知道呢本书完成年代相当久远啦，那个时候嘅社会同现代完全唔同。古时候教育虽然冇现代咁普及，实际上教学嘅效果近代远不如古时候。古时候家庭有教育，父母长辈普遍都有一个概念，为子弟为年轻人做个好榜样，都有这个概念。而机会教育特别受国家各阶层领导人所尊重，极力提倡，表现在戏剧、歌舞、音乐、美术各方面都含有好深刻的教育，寓教于乐，不是以娱乐为目的，娱乐之中要达到教学的目的。现代社会不一样了，提倡的是民主自由，科学技术，古圣先贤的教育完全放弃了。咁先造成现代社会嘅危机。我哋都要知道，东方教育同西方教育根本差别嘅地方。东方着重于道义，西方着重在功利。我们现在舍弃道义，模仿西方人，人人都变成急功好利， 社会在现在人人都已经具有这样的一个观念，竞争，不竞争就没有办法生存，竞争到最后是什么结果？整个世界同归于尽，争到最后就打了。核子大战点发生的竞争，最后的结果跟东方道义的思想不一样，道义思想是彼此礼让，哪有竞争的？中国几千年古圣先贤教人都是忍让礼让，从来没有听过争这个字，这一争还得了的？这个是东西方在教育基础上的差别地方，我们要认识清楚。仁义道德可以维系社会长治久安，急功好利，那是昙花一现，后面就没有了。一定要认识清楚。所以这里这十二句所讲的种种恶行，在现在社会上一般人普遍都犯了。入轻为重是什么意思？注解道讲得好，虚弱，书经上讲的最易为轻。一个人有过失，犯了罪，我哋应该点谂法？唔好去想佢犯嘅罪太重啦，大恶不赦，嗰、那个人心一啲慈悲都冇。我哋常讲心狠手辣，唔系个仁慈嘅人。仁慈嘅人见到犯极重嘅过，亦要想那种过失不是很严重，处处向轻的地方想。一个仁慈的法官来断那些案件，处处总希望将他的罪洗刷干净。而不是见到犯罪的人小罪将他罪加重。但是现在我们一般人对人对自己的重犯过失，自己可以原谅自己，人家小小过失就要将他的罪过加重好多倍。为什么会有这种心理？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这个根源老实讲，就是舍弃了自己传统的文化教育，受到外国人的影响。外国人，我早年初到美国，那边的同修跟我讲，美国政府、美国海关对任何一个人，他都怀疑你是个犯罪的人，你是个行为不端正的人，你要用种种方法证明你没有犯过罪，证明你自己是好人。 因为他的观念就是你不是个好人，所以你要拿出种种证据证明你是个好人，证明你没有犯过过失。他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，我们中国看任何人都是好人，他看任何人都是坏人。所以人生在这个世间，生在这个社会，还有什么意思啊？所以我们想到这些地方，看到这些事实真相，我们不尊敬佛菩萨不得。佛菩萨在这个社会里面还一样延伸，还一样慈悲救护诸佛菩萨，纯善无恶，帮助大家，大家对佛菩萨仲系恶意相向，毁谤、陷害、扰乱，层出不穷。佛菩萨如果好像我们那种态度，算了，走吧，何必在这里多住。但是佛菩萨不是这样，怎样侮辱他，他承受，善心、善意、善行教化一切众生，还要受众生侮辱。我们对佛菩萨不尊敬不得，不称赞不得。真的好像佛经上讲的，他不是凡人。不同凡人一般之见。这个地方是我们要学习的，我们要效法的。无量寿经上讲得好，佛讲过一些众生，先人不善，先人是他的上一代，他父母、他祖父母、他的长辈、他的老师不识道德，都被西方文明迷了，被功利主义迷了，被功利的意识形态迷了心窍，起心动念自私自利，中国自古以来，各位翻下中国的典籍，无私隐权这三个字，司马光同人讲，他一生事无不可告人言，坦白的、公开的，没有一件事情不可以同人讲，正大光明。外国法律上有隐私权，这种是文化不同的地方、差异的地方。一个人一生中 时时都要瞒住人，都唔俾得人知道你话呢种心情几苦闷。生活得几可怜呢？唔敢同人讲，唔可以同人讲嘅，当然唔系好事。好事边有唔俾得人知嘅？一定系见唔得人嘅事。所以我哋要细心观察，要好好咁学佛。昨晚念佛堂啲法师护法，我同佢哋做咗次聚会，亦顺便同佢哋倾下点样去念佛。念佛亦唔好为自己，我哋念佛堂嘅设施，领导大众喺嗰度分修，为一切苦难众生。念佛要有感应，感应是从真情心来的，有口无心，哪来的感应？口念佛号，心里要想佛。大势至菩萨教我哋：忆佛念佛，现前当来必定见佛。忆系心里想住，心里头时时有佛。念佛功夫先得力。所以念佛唔听经唔得，唔明白道理唔得，自私自利嘅念头冇舍弃，佛号念得再多，亦唔会往生。昨晚我去见李会长，他跟我说，上个月底他带了个团去中国大陆潮汕参访，那个团百几人都是念佛人，都是念佛念得不错的。结果在潮汕途中见到同修起心动念都是自私自利。他说吃饭圆台有人做拣位，会长说你为什么要坐那个位置，那个位置安全，点安全？那边有人上菜捧菜上汤，唔小心会将衣服整污糟，呢边唔会。会长你要坐呢边嚟，会长话你绝对唔会往生。点解呀？从呢啲地方睇，自私自利。菩萨要将好地方让俾人，苦难自己嚟承担，呢种人绝对能往生。到处都要占啲着数， 这种人佛念得再多，李会长说肯定你不会往生。我们常说起心动念为自己的人是凡夫，起心动念为人的人，那个人是菩萨。迷悟就从这里看。上巴士头一个上，先去占好位置，所以从这些地方看都不知道照顾年纪大的人。你看李居士，他样样行在人后面，他不在人前面。他所赢得的是广大群众对他的尊敬，处处为人地。处处想到自己占到有利的地位，将人家逼下去。没错，你是可以得利于一时，你轮回的日子有得过了，三途的日子有得过了。能在这一生中处处让人，处处行在人家后面，眼前睇到好似系蚀底啦，将来绝对得生佛国。我哋要明白呢个道理，要懂得呢个事实，要能原谅一切人嘅过失。唔好去责备人。讲句老实话，我哋冇资格责备人。点解呀？我哋自己本身有过失，本身冇过失先可以责备人。边个冇过失？佛冇过失。所以菩萨见人都谦虚，点解呀？等觉菩萨仲有一品生相无明未破，佢仲有惭愧心。如来果地先冇过失，但是诸佛如来责备人都非常慈悲。我哋学佛要从呢啲地方去学。最后一句见杀加怒，呢句系讲犯咗罪判咗死刑，執行死刑嘅时候冇怜悯心，反而系嗔恨心。这种心不好，古时候执法人员在执行处决死囚都流眼泪，虽然他是罪有应得，但是总是不忍心看到人死。尤其是无辜的冤枉的，更令人痛心。千方百计去救护他，怎可以仲加怒，仲动嗔恨心？这种心非常残忍。 果报我们可想而知了。所以对遇难的人，应该要有怜悯心，应该要有同情心，要生救护心。这种是人心，贪嗔痴的心是三途恶道的心。菩萨的心仁慈到极处，佛心是真情平等。我们要认识清楚，要知道怎去学习。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下面一段是讲一般平民所做的恶。好，今日就讲到这里。